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18集。 程前木然了半晌，当机立断，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面色平淡的要将这混在经书里的邪物捡起来，谁知被一只手抢了先。严掌门日理万机，早已经忘了他小时候干过的那些倒霉事儿。乍一见此物，没想起心虚，首先怒不可遏了起来，好像辛苦保护的雪地上被人踩了一个黑脚印似的。他一巴掌拍开程前的手。 哪儿来的邪魔外道？你不是说来找导致吗？就找到了这玩意儿。 书架上自己掉下来的。 严征明拿着那本小册子，只觉上面图画无比刺眼，恶狠狠地问： 你翻看过了？ 我…… 严征明简直七窍生烟，气急败坏地训斥： 我还道你比那两个东西省心，你可真行，这有什么好看的啊？你自己身上还有内伤自己不知道吗？不好好凝神清心调息，还看这些不成体统的东西。 他越说火越大，拿着那本小册子重重地在程前胸口上拍了一下，险些把纸页抖散了。 混账！ 程前没敢躲，同时真不知自己该说什么好。 要是让我知道是哪个王八蛋把这玩意儿放在经楼的，我…… 师兄，好像是你。 什么？ 程前伸出两根手指，小心翼翼地将那本被严征明一巴掌拍烂的书翻了过来，指了指那欲盖弥彰的清净经三个字。严征明盯着那三个熟悉的字呆住了。 没事师兄，我知道你那时候还小不懂事。 程前连忙善解人意的解围，话没说完他自己也感觉不对，还小的时候就偷偷在经书里混这种东西，还千里迢迢的夹带出门，岂不正说明他是个从里到外的败家子吗？果然严征明的脸更绿了，他耳根飞红，顶着一脑门红配绿的官司，抢了那妙趣横生的小画本，一声不吭地转身就走。程前心里忽然一动，趴在二楼的木头栏杆上，木头上防潮防虫的符咒在他掌中发出悠悠的白光，映得那张总是显得有些冷淡的脸柔和了许多。 大师兄。 程前叫住严征明，胆大包天地问： 庄南希跟我说过，有一个散修，他喜欢道，哪怕他是个凡人也痴心不改。你小时候就看过这些故事，也有过哪怕是朝生暮死的凡人也会喜欢的人吗？ 经楼下光线略暗，严正明大半张脸都埋在书架的阴影里，看不清表情。他半晌没吭声，一时间似乎屏住了呼吸，成了一尊僵硬的石像。好一会儿，严正明才风马牛不相及地问： 庄南心是哪个？ 白虎山庄那个话很多的弟子。 严正明的声音蓦地冷了下来： 以后少和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你既然知道为了天劫解除五位，难道不明白什么叫做道心清正吗？再胡思乱想，你就给我滚去清安居思过。 程前的目光忽然就暗淡了下来。楼下的脚步声渐渐远了，经楼的门吱呀一声打开后又被符咒自动封上，楼中浮起一阵细碎的寒风。程前不声不响地弯下腰，将不小心抖落到地上的书一一拾起，挨个放回架子上。最后他取出那本青龙导致，坐在窗边的小凳上翻开，墙壁上的小油灯乖巧地自己亮了起来。程前翻了两页，忽然觉得有些索然无味。他这些年与天斗，与同道斗，与生死斗，从未走过半步回头路，从来也不肯相信世上有什么事是他做不成的。直到此时他才知道，世间并不能尽如人意者多也。 不知道是不是他受损的元神还没有调理好，程潜感觉整个人被一阵倦怠埋下去了。他漫无目的地看了几行枯燥无味的导致，忽然想到， 修成大能有什么意思？还不是造人妒恨，平白被构想吗？飞升成仙有什么意思呢？人世间千万重真情假意都抛在身后，投入什么都看不清的茫茫大道，以后就只在旁边束手看着山河老朽吗？还不及朝生暮死的凡人。 程潜心口一滞，他回过神来，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自己心境动荡。他可能确实需要闭关清修一阵了，偏偏眼下又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程潜一边念着飞升没意思，一边一目十行地扫过青龙导致，并没有特意挑和扶摇派有关的看。突然，他目光一凝，发现了什么。这青龙岛虽然身在海外，却一直颇有普世之心。除了岛上事物之外，岛志还仿照凡人史书记载了当年天下修士中的大事。程潜发现一个规律，但凡300岁以上才修出元神的人，基本上也就只能止步于此了。后期再有什么奇遇，活到1800岁也就寿终正寝了。还有一种人，或是心智坚定，或是天赋异禀，早早修出元神，能在青龙岛志上被记上一笔的，想必也都是当年的风云人物。可是这些人要么后来销声匿迹，要么走火入魔，或是遇到什么祸事而中途夭折。整本青龙岛志没有一笔关于飞升的记录。程潜掐了掐自己的眉心，将有些涣散的心神收拢回来，心里有了一个疑惑。 所以说，究竟这些人是飞升飞的低调，还是自青龙岛建岛之气覆灭的这许多年间就没有人飞升成功过呢？ 程潜将岛志收好，飞快地转到了一层，在书架旁边的符咒上掐了个手诀，将真元缓缓地输了进去，低声道， 我要看关于飞升的记载。 木头书架在他充满双翼的真元中瑟瑟发抖了片刻，架子上有几本典籍发出淡淡的光，程潜一一挑出来带回了小清安居。严征明那天在经楼中对程潜发了一通邪火后出门就后悔了，可他没有办法，天知道程潜趴在楼梯上冲他问出那句话的时候，他仿佛被千斤大石头砸了一下胸口，五脏六腑全都移了位置，又疼又震动，只好发痛脾气落荒而逃，连着几天都躲着程潜。不过很快他就发现这么做是多余的，因为程潜那天之后就再也没有出小清安居的门，两人住在隔壁却足足有十来天谁也没看见谁。而就在这时，赭石来信了。跑腿的依然是能随便化成鸟的水坑，为了掩藏他那越发扎眼的鸟样，李云将他妙手改造成了一只麻雀。麻雀水坑带着那与二师兄不共戴天的怨气，扑腾着细小的翅膀飞走了。不过很快他就发现，这身体实在太方便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几乎仅次于苍蝇，随便什么地方都能随着二三小鸟混进去。这一次他终于见到了赭石。 赭石哥说，天眼处层级分明，凡是新入门的都得在外围当上几十乃至上百年的密探，随后经过扒皮抽筋的一番审核，确认身世清白才能进入内门。不过前一阵子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内门的人好像自己斗了起来，凶狠的要命，一夜之间一半以上的熟面孔都见不到了，又赶上魔龙叛乱，天眼处急缺人手，因此在内门之外设了个候补内门，将赭石哥他们这些修为不错又暂时没什么破绽的外门密探都收拢了进去。近期他们轮班在太阴山附近埋伏，好像等着谁自投罗网的样子，虽然上面没有发话，但赭石哥说等的应该就是四师兄。 太阴山距离扶摇山原址只有不到50里， 严正明二话不说，立刻吩咐： 明日便封锁山庄，我们立刻出发去太阴山。 到了太阴山之后呢，怎么办呀？你是打算帮着天眼处拿韩渊，还是公然破除誓约，不遵除魔印，帮着韩渊报仇呢？ 李云忙追上去问： 除魔印不可不遵。 严正明斩钉截铁，几个人听了心里都是一沉。下一刻，严正明继续道： 但是绝不能让韩渊落到天眼处手里，此行必须要抢在太行大会之前解除他，将他带回来。我扶摇派的人，就算他将天捅出个窟窿，是杀是剐也由不得外人做主。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